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时间回到2015年，呆萌可爱的小妖王胡巴横空出世，凭着深入人心的原创形象与合家欢的暖心故事，俘虏了不少观众的心。三年磨一剑，三年后的2018年2月16日，捉妖记二勇闯2018年春节档。影片除了保留上一部的主演和主创阵容之外，还新加入了梁朝伟、李宇春、杨佑宁、大鹏等全新的角色，一如既往地延续合家欢的路线。不过虽然影片公映前颇为让人期待，但是公映后口碑迅速下滑，远远不如第一部，最终获得了22.37亿人民币的票房，不仅在春节档多部影片中仅排在第三位，也没有超越第一部，而故事情节低幼化则是主因。那么各位是否记得第一集《捉妖记》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是我们特别策划的中国电影票房榜卖座影片展播第六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中国电影票房榜目前排名第八位的《捉妖记》。 重温全球最卖座电影，感受全球最华丽巨制，曾经的感动，难忘的回忆，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中国电影票房最卖座电影展播。中国电影票房榜第八位，《捉妖记》，2015年出品，24.39亿元人民币。国产奇幻大片《捉妖记》第一部上映于2015年7月16日。影片导演许成毅有着动画领域的丰富经验，而曾经热映的《怪物史瑞克3》也是许成毅从动画总监转型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捉妖记》自上映以后刷新和创造了200多项票房新纪录，当时这部影片在中国内地票房突破24.39亿，成功打破《速度与激情7》的票房，登顶内地影史票房冠军和内地影史观影人次冠军宝座。当然近几年已经被多部电影超越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 黄金强大。 很久以前，人与万物共存，而其中也包括妖。可人想独占天下，于是向妖宣战。妖输后被赶进深山，不敢越界。如今妖界内乱，老妖王被杀，新妖王为了斩草除根，大举屠杀誓死效忠老妖王的前朝旧臣。而此时老妖后已身怀龙胎，为了逃避新妖王的杀手追杀，在余党的保护下被迫闯进人间。据说这龙胎将颠覆人和妖的世界。 为了逃避新妖王的杀手追杀，在余党情侣妖竹高和胖莹的保护下，妖后被迫闯进人间，而永宁村善良的宋天音也即将因此开启一段奇幻之旅。宋天音是永宁村的保长，从小就跟疯癫的奶奶相依为命，过着平静的生活。不过他的爷爷和父亲过去却都是天师堂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只是天生有点瘸的宋天音却是一个只爱好缝纫和煮饭的男人。就在不久前，觉得天音没有出息的奶奶丢下天音独自上路去寻找儿子宋代天，儿的手中唯一拿的一件武器便是被天音看作玩具的斩妖去魔宝剑。一天，披着人皮的竹高和胖莹带着妖后出现在了永宁村，同时也引来二线捉妖天师霍小兰和登仙楼老板葛千户。在机缘巧合之下，天音怀上了即将降世的小妖王，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妖的存在。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他发现永宁村的村民全都是披着人皮的妖，包括他最好的朋友小五。同样发现这个秘密的葛千户不但命手下的杀手抓走了所有村民，还纵火烧掉了整个永宁村。而怀有妖胎的天音因为霍小兰的保护才勉强躲过一劫。而后葛千户重金悬赏小妖王，霍小兰为了得到赏金便硬拉着从没有离开过永宁村的天音赶往了顺天府。晚间二人路过一家客栈便暂时住了下来，而后从罗刚手中逃脱的竹高和胖莹二人也来到客栈。这时天音运气反应厉害，还跟霍小兰闹起了情绪。 我不吃啊，你自己去吧。人跟妖生出来的会不会是人妖？ 神经病，你来不来啊？不来晚上别放垃圾吃。 就这样霍小兰丢下天音独自跑到楼下用餐。 一碗素面。 好嘞。 突然一个几岁大的孩子从桌子底下窜了出来，随后身着华贵的洛冰也跟了过来。 他几岁？ 他快三岁了。看他多可爱呀，要是我的儿子就好了。 他不是你的？ 他是老板娘的儿子。请问姑娘贵姓啊？ 霍小兰。 我们去顺天府参加登仙楼的百寿宴，最主要是为了给我相公调理身子，让我可以有小孩，你懂吗？ 莹莹，莹莹， 哎，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位就是我相公郑涛，这位是霍姑娘。 霍姑娘你好，我告诉你啊，我们应该也像他们那样请一个保镖啊。他们说如果要请保镖，那一定要请身上挂着金钱的，那才够体面啊。 这时霍小兰才发现自己的周围全是级别较高的天使。 你们聊你们聊啊。哈哈哈哈， 感觉到身陷重围的霍小兰立刻回到房间，却正好撞见意图劫走天音的竹高和胖莹。关键时刻，霍小兰利用定身符稳住二人，并准备立刻带着天音离开。不想天音却难以坚持，摆出了要生孩子的架势。 你放松，用力！ 天音，你往上走， 让我下来啊！真的不会阻止 你跑出来啊！ 不会不会。 这时，房间里剧烈的声响吸引了路过的洛宾和郑涛。 胖姑娘吗？你没事吧？ 我没事。 有人来了，马上生出来，快点！ 不对劲。 生了，快点！ 生小孩了。 哦，那就对了。 出去。他是谁呀？ 我娘。 你娘要给你生个小弟弟啊，好幸福。你爹呢？ 我爹死了。 那你的娘她很不幸。别着急，生孩子是我的强项。不是，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我看过很多书，听过很多，时刻准备着随时可以生小孩。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太兴奋了。 随着洛冰的一声尖叫，一个白色的圆球从天音的口中蹦了出来。因为害怕事情泄露，霍小兰立刻打晕洛宾去抓住那个圆球。终于那个圆球也现出原形，变成了一个两只脚四只手的婴儿，乍一看就像是一颗萝卜。为了掩人耳目，霍小兰和天音立刻离开客栈，带着小妖王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山中。这时小妖王也暴露他嗜血的本性，而且他为了吸到更多的血，把门前的两匹马也给伤了。尽管这样，霍小兰和天音还是渐渐对小妖王产生了感情，而且简单的野外生活还是让他们都放松了下来。连平时全副武装的霍小兰都开始静下心来擦拭自己手中的小葫芦。 整天看你挂着，心爱的人送你的。 我12岁的时候，我爹送我的。他说怕的时候，只要吹响它，它就会出现。 试过吗？ 我爹根本就没教我怎么吹的，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那，你没有找过他吗？ 我爹是天师，捉妖的时候被妖杀死了。 小时候我娘突然失踪，爹把我带到永宁村，丢下我，然后一个人走了。 我不要你了，你走，你走。 这时天音想起了与父亲分别的那一幕。 就像是我的家人。 那你爹他 把孩子扔下的都不配当爹。 因为小妖王偷偷拿走了擦葫芦的布，霍小兰一下就火了。 嘿，看见了吧，妖的天性都是一样的，不用教就会干坏事。 我教你吧。 在天音的吹奏声中，霍小兰渐渐消了火。很快二人带着小妖王离开深山，来到目的地顺天府，并且找到了专门收妖的老板娘。 长得还真是像个萝卜。50两， 走，不卖。 你们说多少钱吗？ 我都打听过了，至少100两。 把它关到笼子里去，在这儿待着， 来吧。 你粗暴，让我来吧。连个名字都没有，还是别卖了。 快点吧， 你转过去。我们玩捉迷藏，从一数到三，我躲到那边，你就躲到笼子里，让他来找我们，懂吗？1、2、3。 是，当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 还没等天音说完，霍小兰便一脚把小妖王踢进了笼子里。 你干嘛那么粗暴？ 是不是不想卖？ 多留两天吧。 多留两天，多留几天，结果都是一样的。 哎，你看，你看，他都哭了。 胡说，他是个妖怪，他有什么感情啊？ 他一直跟着我们，这不是感情吗？ 你割破了手指喂他血吃，他当然跟着你了。你喂牛啊，羊吃草，他也跟着你。你说这是什么感情？ 谁说牛啊没有感情？凭什么你认为只有人才有感情啊？就算他没有，我有。 别说了，反正人妖势不两立，就是应该卖了他。 怎么了？ 说着，老板娘在笼子上贴了一个符咒。在小妖王悲痛的哭声中，天音和霍小兰渐行渐远。没过多久，霍小兰也开始后悔卖掉小妖王，而一直心中自责的天音还特意给小妖王起了个名字，叫胡巴。二人路过街上的时候，正好看到有人在切萝卜，便再也忍不住掉头折了回去，却得知小妖王已经被卖进了专门宰杀妖的登仙楼。于是霍小兰和天音立刻偷偷潜入登仙楼，却在无意中发现了被关押的永宁村村民。然而就在天音要救出那些村民的时候，一名实力强劲的捉妖天师突然出现。见此情景，霍小兰赶紧拉着天音准备离开。 走吧，走吧！ 我背弃了朋友一次，不可以有第二次。 我打不过他。 再见。 你去送死！ 突然，天音脚下一滑，不小心牵到了霍小兰。这时，霍小兰二话不说，突然就转头帮天音。 你是天师，你调转枪头帮外人。 不是外人，他是我相公。 什么？ 因为实力悬殊，霍小兰顷刻之间就被打倒在地。这时天音突然出手打晕捉妖天使。 你刚才说的是认真的吗？ 我爹说了，男女授受不亲，亲了就要成亲。 可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一头雾水的天音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为了霍小兰的相公。而这时葛千户和一众达官显贵也正准备生吃胡巴。 这是吃的？ 这就是万寿无疆妖王宴的主菜，生吃妖王脑，长生不老，滋阴补阳的质补。 他在动，他是活的。 活吃才补啊。我们先灌酒让他半醉，然后在头顶开个洞，加盐加滚油，用勺子挖脑汁吃最好。这活甲虫遇到再硬的妖怪也能把它咬开，还有喝了这小妖王的血会有奇效。 就在活甲虫要钳破胡巴脑袋的时候，霍小兰和天音突然赶到，设法赶走活甲虫，并且救出了被困的胡巴。 霍姑娘， 谁敢在这里捣乱？ 这时霍小兰已经跟葛千户手下的杀手打成一团，但因为实力悬殊，霍小兰很快就被那名杀手给捆住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原来是个二千天使。 住手！ 正当葛千户得意之时，挂着十枚铜钱的天音奶奶突然出现了。 时间？ 什么是时间？ 这是天师中的至高无上级别，数百年来只有三个能达到此级别。哦， 敢问阁下是？ 我的夫君是前天师堂的都督宋振江，儿子是御前带刀侍卫宋代天。 我的孙子天音是闲人。哎，你先把我孙媳妇放下来再说。 你不是说你是十前天师吗？自己把他下来啊。 好。 说完，天音奶奶摆出了发功的样子，但是几秒钟过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原来唐仙不是你。 谁说不是？我的父亲有六个，儿子有五个，加在一起不就十个了吗？ 六加五是十一。 是十。 天音，把小妖交出来，我就放了他。再不露面，我就先杀了你奶奶，再杀你媳妇。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对调一下？先杀你媳妇，再杀奶奶。 好主意。五、四、三、二、一。 慢着， 太晚了。奶奶媳妇儿怎么也得死一个，自己挑吧。 我挑好了。 这时，口中塞满了各种水果的胡巴疯狂地朝着葛千户等人一阵喷射，逼得他们无任何还手之力。而这时，脸部被割伤的葛千户也终于在脱掉几层皮后现出原形。原来，葛千户就是妖界的新妖王，因为披了多层人皮，所以才没被人认出。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除掉小妖王和老妖王的余党。这时反应过来的众人合力夹击葛千户，可是因为他实力太强，所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关键时刻，天音听从奶奶指挥，拿起斩妖去魔宝剑与他决斗，结果却不慎被那把剑刺穿了心脏。这时被吓坏了的胡巴一步步爬到天音的身上，并忍着双手被割裂的痛苦拔出了那把剑。这时胡巴的血顺着宝剑流到天音的伤口上，顷刻之间天音恢复了生机，而那把斩妖去魔宝剑也变得是熠熠生辉。就这样，天音拿起那把宝剑斩杀了新妖王，因此他也终于得到了奶奶的赏识。这时天音的奶奶又好像疯癫了一样，跳下楼去追逐帮着新妖王通风报信的小妖，而天音和霍小兰则带着胡巴和永宁村的村民们离开了登仙楼，并把他们送到了一座山上。为了胡巴的安全，天音打算放手，但是不明就里的胡巴却不愿意与天音分开。无奈之下，天音挥动斩妖去魔宝剑，硬是赶走了胡巴。而那一刻也让天音再次想起了自己与父亲分别时的情景。这时他理解了自己的父亲，并且打算去寻找他。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捉妖记》。其实在很早之前，导演许成毅就在与制片人姜志强的交往中有过《捉妖记》的想法，但是直到开始实际拍摄，中间足足经过了五年。这五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聊故事，两个人都想创作一部与中国有关的不一样的奇幻电影。他们与编剧袁锦麟一起把《山海经》和《聊斋》里所有的故事都看完了，找到了一个叫做《妖宅》的小故事。虽然是讲妖怪，但他们觉得《妖宅》里有着万物有灵且美的主旨，虽然表面是鬼怪，但说到底都是情的东西，也易于做改动，规避了创作上的审查难度。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钟汉良演唱的《奇书》。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